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说起这位意大利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很多人都会把他称为魔鬼帕格尼尼。是的，他的技巧也影响后来的小提琴作品，也影响了钢琴技巧和作品。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他为小提琴还有吉他而做的音乐，这是非常著名的二重奏。就像我朋友对于音乐的评论说，这样的唱片和这样的音乐是我自习的时候一个必备的在耳边的音乐。耳边所听到的就是小提琴家吉尔沙哈姆还有吉他演奏家格兰索尔舍，他们两位共同录制于柏林著名的耶稣基督教堂。整张唱片都是充满了轻松愉悦浓郁而且香甜的旋律，就是来自于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吉他二重奏。当然了，一边聆听音乐，一边再聊一聊帕格尼尼，了解他的人生。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吉他和小提琴奏鸣曲，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二重奏。帕格尼尼对于吉他的态度好像一直都是有些言行不一，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并不喜欢吉他这种乐器，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帮助我思考的方法和刺激我想象的工具，做一些我在小提琴上所不能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也曾经说过，他说小提琴是我的情人，而吉他是我的主人。不管怎么说吧，在他的室内乐的作品当中，关于吉他的作品却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且他在吉他上所达到的水平是当时很多吉他演奏家都无法企及的。这一切都似乎与他所发表的一些言论有一些背道而驰吧。 吉他一直都被认为是吸引姑娘的良好武器，帕格尼尼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01年到1805年间，他突然从公众的关注当中消失，和一个不明身份的佛罗伦萨姑娘坠入了爱河。他的一首1807年写的一部二重奏的作品，这里面呢就有着一些他的情人名字的线索吧，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确实是佛罗伦萨的姑娘，她弹吉他也促使帕格尼尼写出了至少200首包括这件乐器的作品，其中许多都是出自1804到1805年间。其实大家都知道，帕格尼尼曾经分别和德国的小提琴家希纳还有吉他演奏家莱吉亚尼他们合作演奏他的小提琴和吉他的二重奏的作品，但是历史上呢却没有他们公开演出的记录。我想可能是因为帕格尼尼不想公众知道他对吉他感兴趣，而降低了自己的小提琴方面的声望。在他的绝大部分的两个乐器的合作作品当中，吉他确实总是处于那种附属或者是弹奏的地位，而他和他的学生们或者是朋友们演奏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也总是会将小提琴的部分留给自己的。

虽然和你一起聊的是帕格尼尼，但是也确实是聊的是帕格尼尼他人生当中的吉他。帕格尼尼研究吉他的时代正是古典吉他艺术处于低潮之时，他将许多吉他演奏技法有机地移植到了小提琴上，也增强了小提琴的表现力。帕格尼尼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小提琴作品，也留下了不少吉他曲，都可以说是艺术的精品。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他为吉他和小提琴所创作的二重奏的作品。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继续来聆听。 在欧洲，古典吉他艺术在18世纪曾经盛行一时，这与当时的几位吉他艺术家，比如像索尔、阿瓜多、朱里亚尼，他们的努力倡导是分不开的。这几位杰出人物作古之后呢，欧洲古典吉他艺术曾经是走向了那种衰落，一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得以复兴。帕格尼尼也的确是吉他艺术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留下了几首非常珍品的吉他曲，更重要的是在吉他处于低潮的时候，是他对吉他的艺术苦心扶植，为吉他艺术在19世纪中后期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吧。